Thank you. 一直令他为伯的要亲那死 哭灵牌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。 去， Yeah. Yeah.

事难当，我都无为矣。所言何人？ 此人乃是九江都御陆俊之子，名唤陆伯兄。 陆伯兄， 人气之功，陆逊年幼挂帅，恐众将不服，有无大事，望之公三思。 阿之公，相好陆逊年幼失身，若不遇重任，恐众将难服，还望之公三思。 臣妾之故，那陆逊虽是一家一失身，此人凶残韬略，智谋不在周郎之下，昔日吕蒙北过江，莫臣斩关羽，智谋皆持此人之功，若令他领兵破敌，必然大获全胜，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。 陆逊之才，孤已知之，若不是千家祭旗，孤道忘怀了。德润替孤传旨，宣陆逊上殿。 知公有旨，陆逊上殿 领旨。 未战山平之空怀报国心，臣陆逊见驾，知公千岁。 千驾平身， 千千岁。臣上殿有何旨意？ 实才看则奏道，亲有孙武之才，故命你带领人马抵挡刘备。 臣妾主公江东文武，皆是主公故旧之臣，况且无人担此重任，微臣年幼，只恐误了国家大事，还望主公领宣贤。 孤深知亲家堪当此任，德润有意全家性命担保，亲家万不可推辞。 只恐满朝文武不服， 亲家呀。此事干系我东吴的安危，孤心一定拜你大都督锦风楼侯，领长陆军八十一州，监管进出过路人马，并赐你尚方宝剑，倘有不遵者，先斩后分走。 臣谢君龙安。 退班。 全仗列公提拔， 满兵之相提，必然大获全胜。 仰赖主公洪福镇八市，要说愿意发起过， 红尘七里走开过。 君之地一旦兴。 是先救孙桓。 自然先别刘备，后救孙桓。 官官，不先灭刘备，后救孙桓，那孙桓岂不困死城中？ 本帅恕之，孙桓将军深得军心，必能罢收。破蜀之后，弃困自家，二位老将军不必多虑。 啊，元帅， 本帅自有安排。严门， 曹将军，鲁迅年幼，不会用兵，这便日何是好？ 且自有他。 正月时， 人在矮檐下， 怎敢不低头？ 嘿， 春里下兵疲惫，精神懈怠，李定安担军旅，官叹死

thank you.